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的幸福。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刚才这个在路上的时候看到雾啊，朦朦胧胧的啊，想必这个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您在今天，我们的主题特别的特别啊，因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我们邀请到的重量级的嘉宾主持人啊，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是哈尼族啊，而且是我们云南红河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我们先掌声的这个让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一个镜头啊，啊，是来自我们云南红河州这个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体广电局的播音员啊，张如芳老师，然后张如芳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嗯， 啊，谢谢这个张悦，嗯，那么激动的介绍我，嗯，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来自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嗯，我是哈尼族，今天呀来到这个北京青年广播非常的激动，嗯，因为之前呢我一直是做电视播音的嘛，嗯，也一直很想体验一把这个广播主持。 对，这个张老师呢，这个大早晨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着急啊，这个来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还在跟我说广播间里面为什么还有摄像头。现在张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什么样的感受？ 激动，然后有一些紧张， 有一些紧张啊。 对对对， 啊，看到导播间这个站着有十几号的人盯着你，你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确实确实，以前录节目的时候呢，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旁边，也没有那么多的嘉宾，嗯，第一次体验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呢，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我刚才说了嘛，嗯，一直想做体验一把这个广播主持，没想到呢我在北京青年广播梦想成真了。 是的啊，这个我们的青年广播呢其实不仅是能听的一个广播，而且还能看啊。今天我们的主题特别的精彩啊，我们的直播间首次来了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啊，我查了一下大概有10个民族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都是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啊。 对， 昨天是抵达了北京啊。张如芳老师其实也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团的参观团的一位代表啊，是来自哈尼族啊。 对对对，我代表哈尼族。 对，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哈尼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族呢？ 我们这个哈尼族啊，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仅仅分布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红河、玉溪，还有这个版纳，普洱，同时呢，它在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的一些北部山区呢，还有那么一部分。所以说，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 它主要是聚居在云南吗？ 对，主要是聚居在云南的红河、普洱、版纳和这个玉溪这几个市县 啊， 这几个市 大概能有多少人？ 现在的话呢，在我们全国的话，应该说是哈尼族分布，还包含了一些分布在其他省份的一些少部分的话，可能有160多万吧。 嗯， 在咱们红河州呢，有80多万的这个哈尼族。我们红河州呢是一个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哈尼族和彝族为主体。 嗯，哈尼族咱们聊完了，接下来咱们再聊聊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里的庞大的民族代表们嘛啊。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国家民委组织的今年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经过这个从9月17号的组团到现在，昨天抵达北京啊，整个的一个浏览的过程，我们让张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哦，我们这次这个参观团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8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嗯， 刚才张月也说了，我们这个民族队伍庞大呀。 嗯， 我们总共呢是我们的成员是来自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建设兵团，还有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一共呢是214个人，包含了54个民族成分。其中啊，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成员是207人， 嗯， 还有呢，我们县以下的这个基层代表呢是190多人。 嗯， 其实很多人不是特别理解这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啊。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来自于56个民族全国的各族人民啊组成的一个优秀代表团，到祖国的各地去参观学习，然后最终在国庆期间来到北京出席我们的国庆相关活动。早在1950年的时候，受这个毛主席的委托啊，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啊，邀请了200多名全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来到了北京，共同参与国庆活动。那么，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也成为了民族工作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对， 嗯，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8位。民族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优秀的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这一路的感受啊。从9月17号，组团在四川，我们分别浏览了四川、陕西、河北啊，以及来到了北京。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就分为4个板块，分别来聊一聊到了北京的感受，也聊一聊到了陕西、河北以及抵达北京的这种激动的心情。我们接下来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组嘉宾啊，他们这个是代表的是我们的2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啊。这个第一位呢是郎帅老师，他代表的是我们的满族啊。代表的是我们的满族，然后王庆老师呢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溥彝族啊。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嗯，我叫郎帅，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我也是一名老的新闻工作者。 哎呀，见到就紧张啊，都是同行啊。您说啊。 这个来之前呢，我其实也还紧张的，因为以前一直做新闻媒体的，也是做记者的，经常采访别人，就是看到我们被采访对象也很紧张，我们还觉得很诧异。那么今天头一次，我也是坐到这个直播间接受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采访。现在真的也感受到就是我们被采访对象的这种紧张的心情了。 嗯， 所以今后的工作真的我们还得换位思考一下。 王庆老师呢？ 首先呢，作为一个溥彝族的代表坐在这里，心情也非常的激动哈，也特别的开心。 嗯， 我是溥彝族，我来自贵州黔西南溥彝族苗族自治州。 我们先说说溥彝族吧，想必大家应该很好奇。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人留言了，说哪个部哪个一。布是这个 布匹的布， 布匹的布。 哎， 衣是 衣，就是那个一个单人旁一个衣服的衣， 衣服的衣。这个 衣山傍水， 衣山傍 水的衣。 那这个布依族是在哪个区域聚居，或者它有哪些风土人情呢？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布依族吧。 嗯， 布依族呢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部，然后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贵州、云南、四川，但是大面积的是分布在我们贵州的黔南、黔西南这2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据那个2010年的这个普查呢，它有287万多，占到了全国人口的0.21%。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 主要是农耕文化，它主要是。 嗯，我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上已经播放了一张照片啊，这是王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啊，是布依族的传统的服饰啊，哎，感觉还是王老师穿的好看啊。 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穿的，因为我们布依族的你服饰呢，它主要是手工的蜡染的哈。 嗯。 我也带了一个这个手帕哈、 啊，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盛装，盛装感觉就要浓重一点啊。 嗯。 它带的有适量的银饰配饰，它主要是以青蓝白为主啊。 嗯。 就感觉今天比较喜庆嘛，又特别开心，就穿了一个盛装过来。 嗯。哎，这是蓝色，蓝色算是盛装吗？还是说是服饰的原因呢？ 服饰的主要元素它有蓝的、白的和青藏青色的这三种。 嗯， 它也没有大彩的那种，没有红啊、绿的都没有。 嗯， 主要是以这三种颜色为主体颜色、嗯， 就是比较偏蓝色吧。 哎，对对。 啊，蓝色算是这个布依族的一种喜庆的颜色吗？ 啊，嗯，应该算是吧。 嗯， 哎， 但是。但是哈尼族就不一样，人家穿的就是红色。 红色，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民族也包容性啊，大家都 啊。我们给哈尼族一个镜头啊，张老师，您说说哈尼族这个平时的这个颜色，有哪些传统？ 我们哈尼族的服饰颜色呢，在生活当中它是以黑蓝色为主的 啊、 那也是像刚才王老师说一样、 嗯、 要遇到盛大的节日或者说是一些盛大的场合里边，那我们就会选择就是比较鲜艳的颜色来穿上，来表达我们这个此刻的心情、 嗯、 那同样我觉得我们今天呀，我们来到了北京，我们参观团一行走了很多地方、 嗯， 最终来到北京，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一位老师说的一样、 嗯、 来到北京突然感觉到轻松了， 是的， 就好像回家了一样， 嗯， 这种心情是非常、嗯、我觉得我也是有的，嗯，非常感同身受的、 嗯、 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穿上我们最漂亮的衣服， 嗯， 和家里的人团聚在一起， 没错啊、嗯、郎帅老师，您这个服饰是满族的服饰， 对、 啊、 是满族的服饰， 但是我感觉啊，满族和汉族基本上已经是一家了啊。 这个从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来讲呢、 嗯、 满族呢是这个汉化比较严比较广泛的一个 普遍 的一个民族， 嗯， 也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 嗯、 现在我们这个语言和文字只是掌握在很多的这个专家的手里了， 嗯， 那我们满族现在在全国来讲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口，是第二大，就是55个少数民族里面人口已经达到了第二位 啊， 它居住地呢现在也很广泛，就是白山黑水啊，这是我们满族东北的地区、 嗯、 是最为相对来讲比较集中的， 嗯，这是老家， 对，老家在东北，我的老家在东北、 嗯、 确实是这样、 嗯、 那么在全国的其他省份都有满族在定居居住，而且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融合的也非常的好， 嗯，满族有哪些风土人情呢？您可以讲讲吗？或者说您平时在生活中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嗯、 这种生活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一面吗？ 嗯，也有，尤其在饮食上， 嗯， 满族人呢是不吃狗肉的，这个可能大家是不是知道啊？ 他不太了解， 因为在努尔哈赤入关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建立统一女真各部的时候， 嗯， 曾经呢有一个就是打仗嘛啊， 嗯， 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战争，那个当时呢就是周围的树木呀草场都着起火来了。 嗯， 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深陷已经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嗯， 这个时候跑来了一只大青狗，那么它呢身上沾满了水，就把努尔哈赤救出去了、 嗯、 那从那以后努尔哈赤就说，我们这个狗对我们满族人是有恩情的、 嗯、 那么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民族，那么这个狗肉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 嗯，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啊就是也在给我讲这个，我们一定要对狗啊要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情、 嗯、 一定要善待它， 嗯， 那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啊。 同时呢，满族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两天我们在参观的时候，经常那个饭桌上上来一些比较黏的这种点心黏食， 嗯， 就我就特别爱吃。后来我的这个一起来的这个朋友就问我，哎，你怎么特别爱吃这个非常黏的豆包呀什么的？我说这就是我们满族的一个特点。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母亲经常把那个黄豆。刚产下了黄豆、 嗯、 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动手，从翻炒到最后磨成豆面，最后拿那个糯米蒸成糯米面， 嗯， 一起做豆面卷子， 也就是在北京，就是我们常说的驴打滚儿。 嗯，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母亲也在给我们灌输我们满族人的这个一个饮食的这种文化。 嗯， 同时也让我们牢记我们是满族人，不能忘记我们的这个历史，不能忘记我们满族的这个传统。 哇，特别好啊！其实就是通过饮食，也继承了这样的一种民族的传统。 是是是。 哈尼族，我感觉啊，应该像在云南这个区域的少数民族，应该都是能歌善舞啊。不知道王钦老师的哈尼族有哪些民族特点？ 我是布依族 啊，布依族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那边布依族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待人真诚、非常热情的一个民族啊。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咱先唱一曲吧。 我给你们唱那个布依族的敬酒歌吧。 好，清唱一个啊，来。 普海耶，普塞耶，好杜比蒙巴树塞是喝杜比蒙巴树蒙。妈咪的妈是姜咪的姜，蒙不塞是更了嘞，蒙不塞是更了塞。 嗯， 好好听， 好听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啊。我们布依族没有好酒，也没有好的糖果，但是我们用一杯清酒敬给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和贵宾，以及这些领导啊，是这个意思，大致的。 特别好，特别好。 虽然现在我们面前没有美酒，但是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歌声，我们已经品尝到了这个美酒的滋味。 是的啊，一位呢是我们的布依族，一位是满族，两位是也是九月十七号的时候跟随着我们的少数民族参观团抵达了四川啊。在四川有哪些新的感受？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在四川的一个情况。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成都会见由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率领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彭清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观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民族工作的国家民委和参观团各位代表表示衷心感谢。 彭清华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观学习，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光荣传统，已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性安排。四川是民族工作大省，希望国家民委和各位代表进一步关心四川、支持四川，在脱贫攻坚、科教文化、宗教工作、对外交流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强与兄弟省份民族地区在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昌平和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部分代表说，很高兴到四川参观考察，十分看好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将在参观过程中充分感受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加强与四川基层干部群众沟通交流，学习好、总结好、推广好四川民族工作经验，确保这次参观考察取得实效。据了解， 连日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在我省成都、阿坝、绵阳、德阳等地参观考察，感受四川的乡村振兴、灾后重建和民族风情。 参观团首先来到成都市郫都区站旗村，走进村里的电商产业中心、唐昌布鞋手工作坊、手工酱油园区等地，了解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状况。 这个产业和旅游一体，然后整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提出这个新农村这个做法。 随后参观团来到汶川县映秀镇悬口中学遗址，详细了解了十年来地震灾区的重建情况，还走进汶川县水墨古镇，感受当地的风俗民情。 这样一次活动对于我们各个民族能够相互交融、交流、交往。 参观团走进绵阳和德阳，先后来到绵阳九州集团和长虹集团参观考察，走进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等地，实地了解北川灾后重建情况。在德阳，参观团来到二重集团厂房、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感受当地经济发展和千年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我们56个中华民族应该像十六子一样。 好的啊，这是我们在四川的一个情况啊。王钦老师和郎帅老师在四川有什么样的感受？先让郎帅老师来说一说吧。 四川之前呢，我也是带着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情。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512地震的时候啊，就是当天下午是4点多地震的。那么我是当时刚有一个手里有一个栏目，也有一个队伍，那么我们连夜呢，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在全市展开了一场募捐活动。那么到仅仅过了10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银川市的最大的一个广场光明广场，就是召开了上万人的这个大型的募捐，就是仅仅2个小时就募捐到了60多万。我是立刻把这个钱呢就已经就是转到红十字会了。这个当时这个是这10个小时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几乎都没有休息。然后另外的一个特殊的心情呢，就是地震之后啊，我的父亲当时已经快66岁了。那么在胡锦涛总书记第一现场到达那个阿坝州旅场的时候，时隔4天，我的爸爸当时还在那个冶金部啊，现在叫冶金协会了，也是率着队伍，跟着领导率着队伍来到阿坝州旅场，参加了这个厂区的重建。当时那个胡锦涛总书记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要尽快让这个旅厂要投产。那么他们也是听从国家的这个指挥吧，来帮助这个阿坝州的旅厂来进行的技术改造，还有一些灾后重建的工作。这个阿坝旅厂也是当时在地震灾区第一个恢复生产的这个企业。当时我父亲也已经66岁了。那去之前呢，因为我们作为儿女的也挺担心的，就在想年龄也不小了。那么灾区的情况什么也都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信息也都是从网络呀从媒体上知道的。那么他的身体状况行不行，但是我父亲呢他只说了一句话，那么这个时刻只要是中国人，只要能爬起来，那就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去。那么不管我的年龄有多大，那我肯定会到第一现场。那么我没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有我的专业水平和专业技术，我会把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技术运用到这个旅厂的重建工作。当时这个我爸的说的这些话确实还挺让我们感动的。 是的，其实当少数民族参观团抵达那个阿坝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场景，再加上我们的郎帅老师的故事，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所触动。 对，当时我再说一句啊，当时我到了的这个导游啊，就印秀镇那个导游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也特别让我感动，也很让我欣慰。当时他在车上就给我们说，我们印秀镇是在全国人民的爱心的这个聚力下啊，我们重建起来的，我们挺住了。那么现在你到我们印秀镇，无论买任何东西，吃任何的饭，你们都应该很放心，因为我们是知道一个感恩的。那么我们不会把不好的或者是这个次的商品来提供给游客，这个感恩之情会一直印在我们印秀人的每个人的心里面。 确实是，我觉得在我们车上的时候，那个讲解员我在听他讲解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虽然是微笑在微笑着对我们讲解，但是我能看到他眼里含着的泪水。 对对， 真的能够体会那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到那儿以后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也让我们特别的欣慰。我觉得真是好样的，印秀人、北川人真是好样的。 而且我觉得对比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看到地震的原址，再看到新建的我们的汶川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城镇，就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啊， 非常的欣慰。 王钦老师在四川的感受怎么样？ 我在四川期间呢，也非常的内心也那种百感交集的感觉哈，因为汶川是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因为10年之后啊，大家都很就想再走一走看一看他们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么通过我自己亲眼所见哈，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在那个展览馆里边，虽然人已经到了北京，但是我脑海里面骨子里面刻下的都是当时他们那种画面啊，全国人民一起团结在一起那种救援呀，然后的整个画面，然后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叫军旅娃娃的一个叫朗真的一个小男孩，因为当时他的左手臂是受伤了的，他被那个武警官兵啊抬在那个担架上出来以后啊，他这么小的孩子，他当年只有3岁，但是他进了一个军旅啊，我相信当时他不知道这个军旅的重大意义。今天他已经17岁了，已经有 有13岁了，有1.7米这么高的个，但是他能怀着这个感恩的心啊，让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他这么小，他都能懂得团结一致的哈，在国家有这么强大的国家在帮助他们，那个军礼的意义就非常的厚重，也非常的大。然后让我觉得哈，只有国家强大了，只有国家才是最强的依靠。还有呢，整个画面就出现的全国各地，就像那个前面的那个朗帅老师的父辈和他自己亲自去研建的那些画面啊，时刻的记在我们心里面，就印证了时任国家主席讲的那句话啊，副总书记讲的，什么再大的困难都压不倒坚强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很受触动啊。其实我们54个民族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来到四川的震撼是最大的啊，因为看到的切身体会到的那种人间的大爱啊。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在北川的歌舞表演的时候，主持人说的这样一句话，说灾难是因为这个人间有大能啊，但是重建意味着人间有大爱啊。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除了在四川的这种参观访问以外，想必我们54个民族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214个成员，大家吃住在一起，已经看9月17号到现在啊，已经11天的时间了啊。大家吃啊住啊，包括在一起参观都在一起啊。朗帅老师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说的，其实我们是坐的是3号车，三号车上的少数民族也非常多，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洞悉的传承人杨老师。因为我们刚上车的时候大家还彼此不熟悉，这个尤其我们在去一个参观的时候，这个路途中时间还是挺久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大家能不能展现一下我们的歌喉，大家也互相做个了解认识。可是我们都还觉得挺羞涩的。这个时候，这个杨老师啊，他挺身而出，我真的觉得用挺身而出很有勇气，在这个陌生人的面前里面。然后他说，我就给大家唱首歌吧。其实他说的这话，包括最后唱的歌，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他用他当地的这个方言来听，但是他的歌声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欢乐啊。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语言不通，然后那个语言听不懂，然后我们的民族也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歌声啊，就像很有感染力，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能聚合大家的这个精神和思想的这个一个巨大的能量。我们立刻就活跃起来，大家互相介绍，我们各个民族也相互也都认识了。然后那个杨老师还不停的在唱，最后呢他说的，我给我10分钟时间，那么我就把10分钟我就包场了，都让我来唱。我觉得这点做的真的是让我们很开心很快乐。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淳朴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在我们这些少数民族面前啊，这个其实歌声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它穿透了很多的这个东西，能让我们是跨就是我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能让我们走在一起。这种民族的这种融合力，其实在歌声里面体现的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朗帅老师说的这个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就是咱们不是一路上我们都在唱一首歌吗？我们共同的家。从大家都是从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在学习熟悉这首歌，到后面我觉得大家在发自内心的在唱这首歌，这种感情真的是就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就完全的体现了出来。 是的啊，我看到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已经来了86000人了啊。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叫见路不走，他说我是满族的代表。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斯普瑞森欧莱放大假了，莱斯普瑞斯给你 surprise， 莱斯普瑞斯300礼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刚才我们播了一小段广告啊，话没说完。网友见路不走说，我是满族代表郎帅姐姐的同学袁宇，我是北京人，更重要的是我也是满族。最后祝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祝祖国更强大。好了，我们这个刚刚聊了这袁宇，我是北京人，更重要的是我也是满族。最后祝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祝祖国更强大。好了，我们这个刚刚聊了这哪个车，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分的这个车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车，这个以车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分组。 这么好的平台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车内的和车外的故事吧。车内呢，就说一说我们来自贵州的那个宋水仙大姐的故事吧。她是那个马尾袖的传承人，她也是那个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她是一个妇女啊，她能带动当地的国家领导人也接见了。他还想建一个那个马尾袖的那个博物馆，也得到了省里边领导的高度的认同啊。我觉得他那种热爱家乡、热爱这种民族文化的精神啊，深深的打动了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就特别感动。他说：“我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把我们的水族的这个文化能做一点贡献传承下来。”这是他的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车外的故事，因为有一个人也特别让我感动啊。他是我们云南白族啊，他叫寸发彪那个。老师啊，他是那个云南那个银饰的那个锻造， 他是一个国家级 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还有一个最高的奖项是那个联合国的那个文卫组织给他颁发了一个这个 工艺大师、 工艺美术大师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称谓是很高的级别的。他有一幅画让我特别感动啊，他是那个用银饰打造了我们56个民族的那么一个银饰展品，然后他那个创意的构想也非常的好，就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啊，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么一个主题思想。然后里边的那个银饰的那个人物的刻画呀，他都是成双成对的那种，一男一女啊，让我特别的感慨。我觉得他的那个除了他的作品以外，还倾注了他的一生的心血。这幅作品呢，他带着他的团队啊，花了4年的时间。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好奇，他看着我头上的银饰，他说我是哪的人，然后什么族。我说老师你是干嘛的？然后突然聊到他，我说能不能让我欣赏一下他的作品？他就给了我，聊了微信。这是车外的哈，我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组，但是能彼此的那个了解啊，增进这种学习啊，我感觉他对这个工匠精神啊，让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对，特别的好。其实每一个民族的代表来到这个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里，自己都有自己的绝活啊。你像张老师，这个一直是在我们的这个参观团里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 声音非常好听 啊。 谢谢。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进行的互动吧。我们看到这个柔软时光，他说：“主持人张悦，我们第58批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团员们啊，帅气啊，才华横溢啊，还夸了一下我说我是热情真诚的小伙子，谢谢你啊。”还有这位是叫忍的网友说：“郎主任您太帅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团的骄傲啊。”还有老九说：“ 谢谢， 我是蒙古族的一名代表，我很自豪。”还有一位网友说：“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也是郎主任的同学，我是蒙古族，从我们和谐的同学中就可以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好了，我们这一段啊，四川的之行就暂告一段落。刚才张老师说了啊，这个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歌叫做《我们共同的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那我们一起。 共同开拓，共同缔造吉祥中华家园。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8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或者说在网络上通过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啊。我们今天呢我先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张悦啊。这隔了一个多月了，想必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应该把我都忘记了。说实话出去一个月，非常想念大家。如果大家这个还想念我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内容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进行互动啊。这个我先不介绍我了啊，接下来我隆重的推出我们的嘉宾主持张如芳张老师，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体广电局的播音员张如芳，同样也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哈尼族的代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声音多好听啊，一直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这个主持人啊，所有的我们编排的节目都是您来串联的， 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对，刚才那个张老师还说比较紧张，现在应该不是太紧张了啊。 嗯，还是有点紧张、 啊、那这样吧，我们把紧张转移到下一组的这个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团 的 成员里啊。 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 是的啊，我们把镜头让导播老师给两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板块聊的是在陕西参观的一些感受，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乡新思土村8朵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我们基诺族的一个少数民族代表杰布鲁啊，以及我们的浙江省杭州市大观中学的教师藏族的代表次登英吉老师，有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啊，就一个大家好就完了啊。这样吧，我看到上来就有网友直接问了啊，他说诶，是哪个基哪个诺啊，告诉大家是基础的基，诺言的诺，是吗？ 哎，基础的基，在我们基诺族里面，基是舅舅的意思 啊。诺呢， 诺是后代， 舅舅的后代， 舅舅的后代 啊， 也就是说基诺就是舅舅的后代 啊。那杰布鲁啊，杰是姓吗？还是一个语言的翻译？ 因为杰是我，在我们基诺族里面是一个好的代表词 啊， 也就是 杰， 哎，比较好的一些吉利的那个东西。 嗯， 布鲁是马的意思， 好马。 一匹好马， 不是马、 啊、 不是那个马、 啊、是哪个马？ 是那个马，圆满的意思。 哦，圆 满、哦、 满 啊, 啊，就是圆满啊，很 好, 好 很圆 满，圆满， 对，美好圆满的寓意啊。次登央金啊， 央吉 次登央吉，这是一个藏语啊，藏文的意思是什么？ 次登英，藏族人一般都叫我次登英吉，次登是长寿 啊， 央吉是宝贝的意思。 哇， 这是父母给你的最好的一个祝福。 对，长寿，然后还有宝贝的意思，太好了啊。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杰布鲁啊、基诺族是在云南聚居吗？ 基诺族在云南， 嗯， 西南边。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民族吧。 好的，我们基诺族是我们中国在1979年确认的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 嗯， 目前我人口是2万3千多， 嗯， 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当地少数民族。我们有三个胞族支系 啊， 称为阿西阿哈乌尤。 嗯， 这是一个分系啊，分支 啊, 对 啊， 79年以后才确认的一个民族，它是我们56个民族里边最后一个民族，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基诺族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应该是跟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哎，对，现在马路、水泥路都已经村村通了。 嗯，藏族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啊。 但是有没有不了解的一些比较好玩的风土人情啊，让我们的央基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们藏民族呢应该说是比较质朴， 比较质朴 然后善良， 单纯的一个民族。然后我们藏族人呢非常喜欢用歌声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喜悦和感恩之情。 像我们西藏呢最好的季节应该是7月到8月，是我们西藏的旅游旺季。然后呢虽然空气比较稀薄，那里好海拔比较高，但是我们藏族人民呢我觉得还是精神饱满，永远都是那种给人感觉就是很有激情的一个民族。 刚才央吉老师说了啊，通过歌舞来表现自己啊，那就有请我们的央吉老师先给我们唱首藏语歌吧。 我插一个小故事啊，因为那个这个事情呢是我是我在主持的 啊， 我们在那个在 陕西 西安的时候，刚好呢是我们刺灯央吉老师那天的生日 啊。 我还记得当时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今天我们有一个团员啊过生日，咱们给他庆祝一下吧。我说好啊，然后呢我上去以后，其实我那天我还不认识刺灯央吉老师，我把刺灯央吉老师介绍出来之后，我现在还能够很清晰的记得当时刺灯央吉老师非常的激动的，我说刺灯央吉老师，我说你要说什么呢，他说我就说谢谢我，他其他的很多的话语都没说出来，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眼中的那个泪水，你心中的那个激动，你就用两个谢谢来表达。刚才您说了那个我们都是用歌声用舞蹈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这个感恩，那今天真的是一个机会，你还没对我们说谢谢呢用歌声来表达。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景。 对，还有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特别温馨的一个场景 啊，这段视频居然保留了下来 对，当时有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 对， 为央吉老师 送上了生日祝福。 哎呀，这样吧，我们有请央吉老师用一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2018年9月22号是我此生难忘最珍贵的礼物。好，我唱一首我们西藏的北京金山上用藏文演唱 啊， 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太好了。 北拉金吉斯给你马拉尼夏，西拉给北你马拉尼夏拉丘，西给拉索西给拉索西给你妈妈Mahare, Sigi ni mamare, Mahtu Sigi we la se, Hey, Bacha, hey. 哇，太好听了！ 哇，太好听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再加上舞蹈就更炫了。那这样吧，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北京的金山上，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搜一下，然后一会儿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块儿跳一支吧，我觉得特别的好。 谢谢。 那杰布鲁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的节目呢？特别期待基诺组。 基诺组的歌的话是很多，但是这几天的行程之中，我给大家那个教的那首歌可能大家都没忘记。 是的啊，想必现在呢其实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大部分的代表正在前往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的路上啊，我们是8:30发车从友谊宾馆到我们的军事博物馆，那么现在正在长安街的路上。如果杰布鲁唱出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在车上的所有的成员们都会和你一起哼唱这首歌，好吗？ 好的， 来， 我们大家一起，就唱那首那天我们一起唱的 记不得。 好， 也就是说我们喝酒， 这样你 喝酒的场面， 你先解释一下记不得。你到最后唱的时候，大家就为什么记不得了啊？ 记不得，其实在金龙语里面叫解不得， 解不得。 为了好记，我就把解不得改为记不得， 记不得， 这样大家就好记了。 嗯， 其实记不得就是好记的意思， 好记的意思啊，就反过来了， 反过来 记不得就是好记啊。 这样为了好记，这个金龙语， 嗯， 为了好记，我们的金龙语解不得， 解不得 就是喝酒的意思。 嗯。 解不得，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喝了一杯记不得，还是记不得，记不得，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喝了一杯记不得，还是记不得，谁谁谁记不得，得不莫得莫莫。 我忍不住跟了一句， 我也忍不住跟了一句，因为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的洗脑。记不得，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嗯， 要跟张悦介绍一下，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杰布鲁大哥呀，他不仅呢是在我们当地一个基层的干部啊，少数民族干部，他同时呢还是我们基诺族文化的一个当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人。对，他也是在我们当地的那个村子里边建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文化的。 村史， 村史博物馆 啊， 嗯，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目前的话，可以也没有那么的成熟，这是一个新建了一个村文史馆， 嗯， 目的就是在我们村里，想展示一下我们本民族的一些民族古文化刺绣。 嗯， 目前最好的是一个刺绣合作社， 嗯， 他在那里。村里的一些比较有手工艺的，传统的手工艺的都在那里刺绣织布。然后我以后的计划是把我们村里的一些老干部、老成员，还有一些以前在农村里面所用的农具，都在那里给它展示出来，把我们的一些文化从那里可以体现。 哎，我觉得可以借鉴我们这一次到那个战旗村去参观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哈，因为我发现在那个战旗村里边就是有很多他们当地的那个特色的产业全部在那儿集中展现，做成了一个真的是用特色产业来支撑的一个特色旅游小镇，我觉得您可以借鉴一下。 嗯，其实说完了我们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丰富性以外啊，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这一组的感受吧。我们从四川结束了四川的参观访问以后，就来到了陕西啊。陕西我们去了西安啊，也去了延安，这两个地方大家感触也都很深。我们先让我们的央吉老师来说说到了陕西以后的感受吧。 我觉得我感触最深，我谈谈延安吧。 嗯，央吉老师可以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因为我觉得延安是革命的圣地。 嗯。 踏进延安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因为那里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不平凡岁月、辉煌伟业的红色土地，还孕育了一些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思想和彰显了一些很多革命传统人的一些丰功伟绩。那么尤其是我们到了那个宝塔山，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我们54个民族大家手牵着手在宝塔山下共唱我们的共同家园，用歌声表达我们的兴奋之情。然后夜晚的这个宝塔山装起了彩灯，那么那个绚丽多彩的彩灯，我们虽然不能够就是近距离的去那个观赏，但是远远的我们都在留影，想让宝塔山留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呢就是我们参观了那个枣园和那个杨家岭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代表团说毛主席也要种菜，就我们看了那个菜地啊，有主席种的菜，当时那个讲解员告诉我们主席种的有玉米呀，青菜呀，还有一个丝瓜啊，每次收成也很好。然后呢任弼时和邹总理也是纺线的 冠军，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的那种就是不搞特殊化，然后呢这种艰苦朴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种起带头先锋作用，这种就是我觉得还是很让我们觉得这应该我们继承的。按我们现在来说， 是的啊。张老师也去了现场了吧，在延安 去了。 当时我们54个民族的代表教这个树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其实也是还是很感人的啊。 是的，但那个其实张远你可能不知道哈，在去延安的这个整个行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其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它其实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我记得在当时在车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张悦给我们朗诵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特别能够代表我们去到延安，去到这样的一个革命圣地的地方，我们的那样的一种敬仰的心情。你还记得你当时朗诵的那首诗吗？ 我当时朗诵那首诗叫做《诗人领袖》。 对 啊，是用这个一种描述的方法来描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样的一首诗。开头的这几句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叫做：“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25000里是最长一行，常于马背上构思，便具有了战略家的目光，战地黄花如雪残阳成了最美的意象。”后面张老师应该也有哈。 我有。好，我接着下去。 接着下去啊。 有时潇洒的抽烟，抬头望断南飞雁，宽阔的脑际却有着大江流淌，雪天更善畅想，神思飞扬起来，飘成梅花漫天的北国风光。相信你是最严肃的诗人，屈指数算，一首气势磅礴的诗调动了半个世纪的酝酿，轻易不朗，神思飞扬起来，飘成梅花漫天的北国风光。相信你是最严肃的诗人，屈指数算，一首气势磅礴的诗调动了半个世纪的酝酿，轻易不朗诵，天安门城楼上只那一句变成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身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的时候的那种触动，比看到的书本上的或者说看到新闻上的更加的有触动。杰布鲁， 其实我到了延安之后，以前只是在书里看到，在电视里看到延安的场景，这次亲身到了延安，让我最深的感触，延安其实以前是在一个山沟里，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我们中国，现在能走到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真的不敢相信。然后到了西柏坡之后，我再次感动的止不住了。毛主席真的伟大，就他一个人能把这么多四面八方的爱国之士吸引到延安，到西柏坡言谈讨论我们的国事、国旗、国徽，这是一个奇迹，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自豪。 说的特别好啊，我觉得杰布鲁有一些感动了啊，就是无法表达自己的话语，但是自己的那种内心的心情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不是这次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让我们切身的体会这些内容的话，想必大家在书本上的感受绝对不会比现在要深。说完了陕西的参观之行，其实两位啊，尤其是杰布鲁是在跟张老师张若芳老师一个 车啊，五号车， 在五号车 啊。然后我们的央吉老师是在 二号车 啊。我们看到已经有网友为二号车点赞了啊，五号车的网友们在哪里？给我们点一下。哎，我看到亲宝爸爸说杰布鲁真棒，然后刺灯央吉老师讲的真好，马娟老师说真棒，少数民族的骄傲。先让央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一路上的感动有吗？ 我觉得这一路上对我来讲，就刚才主持人说的，有54个民族为我共唱生日之歌，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二号车上有一个日喀则来的巴桑，他告诉我他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动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来内地，所以在河北的时候他身体不好，扁桃体发炎，因为汉语呢沟通方面不是特别的流利，我们大家一起帮他去取了药。当时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他们呢非常关心，说你休息一下让他。结果呢巴桑就说，就告诉我们他不休息了，他要吃，就吃个药就行了，因为他说他舍不得每一个景点，他要把去每一个地方都要留个影，拿回去给家乡和人民看。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有很多的感动和感慨。然后我呢又是从雪域高原到西子湖畔，离开了家乡这么多年，看到了西藏代表团的朋友，我觉得格外的亲切。尤其国家民委把我安排和茨拉住在一起，我们两个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央吉老师，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再来分享您的故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斯普瑞斯300里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平生都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巴桑他质朴的，从他质朴的眼神他告诉我以后，我觉得能理解。他说我要不管生病也好，我都要参加。所以我觉得听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慨。此次活动应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广交了很多的朋友，我们大家在一起载歌载舞，用我们民族的舞蹈来歌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点赞再点赞，扎西迪林。 哎呀，太好了。其实在我们的日程当中，因为我也是身处其中啊，参与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这次的行程，在我的感觉当中，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笑容，大家这个拍照啊，这简直疯狂到一定程度了，每个人都是啊，我要和你合一张影，我要和你合一张影，我要加你一个微信，我要和你这个多交流两句啊，你是哪个民族的呀，你是哪个这个省的呀，大家之间都是那种非常坦诚的单纯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特别的好啊。 其实张悦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一路的行程当中啊，就像刚才央吉老师说的一样，很多的代表啊身体都不适，我们五号车上有1/3的代表都感冒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请假啊，没有一个人落下，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真的是就像央吉老师说的一样，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样的旅程是终生难忘。 是的啊，杰布鲁是我们五号车的优秀的代表啊，来看看我们的网友都是怎么夸杰布鲁的啊。你看啊，我们看到网友叫做 澳媒绽放的网友说杰布鲁真棒啊，而且澳媒绽放还说一路学习每天都收获感动。老九说他是一名老九说一名洛巴族姑娘和一名藏族的小伙子配合着将路面上的蚯蚓放生到草丛里，让我很感动。这应该是在行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感动的画面。还有魏明这位网友说你们都很棒，为你们点赞，你们是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明星啊。还有风云这位网友说我是一名纳西族的同胞，生活工作在藏区，深感民族团结要靠交流沟通达到交融交心亲如一家，给这次活动点赞，给一路同行的团员们点赞。还有独乡之南说真棒，杰布鲁是我们五号车的骄傲。还有李占云说为我们五号车精英们点赞，说出我们五号车的共同心声。刺拉说刺灯殃及真棒。还有熊猫姐姐说杰布鲁帅帅的啊。那杰布鲁你来说说吧，你看我们这个您所在的这个车啊，就是分组的这个车里面的这个我们的这少数民族代表们都在给你点赞，什么感受？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即使我在这里西林很慌的呢。其实说真的，这次在五号车也是特别荣幸。当然不是说我们的那几号车都不是怎么回事啊，只是说我在五号车，就讲讲我们的一个五号车的一个队友。这次从那个石家庄那天病倒了之后，他突然就是发作那个胆囊炎，那天我们的行程里面他都一直躺在床里，我们队的好多队友都问暖的，都担心他会怎么样。从这里可以感触到我们虽然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共同的在一起，就像我们的习大大说的一样，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相互帮助。然后我另外认识另外一个车的一个新疆的一个这个队友，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个不小，矮的一个小个子，新疆的，在我们中国的最北端，据说他是第三代的，我们他是第三代守护我们北疆的一个战士，而且我特别喜欢他跳的那个新疆舞，个小跳得非常棒，我有机会一定要跟他学那个舞。 我也看到了那个小个子的，是维吾尔族的吧？戴着帽子，特别的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应该还挺大了吧？ 其实也很帅气。 其实很帅气啊，很帅气的。 好像是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啊， 海拔在7000以上， 特别的淳朴。其实，在我们这个行走的这一路上，抵达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这个五号车的领队曾经苏婷曾经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团员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说第一次到过北京的团员们请举手，我们这个五号车里面30多个人里面将近有5-6名 三个 啊少数民族代表是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所以其实这次的行程对于少数民族代表来说也是开拓了眼界，也是让大家感受首都北京的这种包容。我们陕西之行的这个小板块就暂告一个段落吧。其实在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在四川之行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我们各地的民委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个歌叫做多谢了。 多谢了。 我们把这首歌也放出来，多谢我们的各地包括我们的国家民委的工作人员们，好吗？ 多谢了，多谢四方。 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或者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在长安街的路况啊，还是一路畅通的啊。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解解闷儿的话，今天的节目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因为全国的54个民族的代表已经齐聚北京来参加我们中央和北京的相关国庆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大部分的代表是在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参观，那么也有一部分的代表正在我们北京市委啊，受我们北京市委书记蔡书记的接见。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优秀代表是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啊。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接下来隆重的推出的是我们的这个和我一起搭档的嘉宾啊，张如芳老师啊，让张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如芳。 这张老师以后可以来我们电台做节目了啊。先给大家这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张老师是我们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体广电局的播音员啊。你看这云南多厉害是吧？ 没有、 啊、哈尼族的啊，这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同样也是我们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成员之一。接下来我们这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这个河北啊，因为我们从这个9月20号从陕西离开以后就抵达了河北啊，到了河北去这个进行一路的参观，包括到了西柏坡，包括在石家庄进行这个参观访问啊，感触很深。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读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留言，因为说实话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挤到了386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留言刷刷的，我不念的话就顶到上面去了啊。我们来看看叫李延安的这位网友说，我们都在听节目，刺拉说刺灯央吉真棒，还有刚刚好这位网友说向代表们致敬，魏明这位网友说 魏明这位网友应该是五号车的啊，他写了一个歌词叫记不得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啊。还有文林这位网友说，杰布鲁团里的开心果很有激情，很有号召力，带领大家一路欢歌笑语。熊猫姐姐说，小个子是塔吉克族的拉奇尼代表，不好意思，刚才我说错了。 塔吉克族。 还有一老九这位网友说，央金老师给我们二号车带来了一路欢歌笑语。好，红源愣娃说非常棒，扎地青岛说太棒了，随缘说人呢？人一会儿就出现了，这不刚刚出现了吗？刚刚好说喜欢蒙古族的代表，没问题，我们下个时段就会邀请蒙古族的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恒源愣娃说，两位主持人太棒了，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进行的留言。当然在北京时间我们同样在置顶的页面上也进行了推流，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进行关注，同时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同样也可以进行留言，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分享各位网友的留言。接下来这个板块就是我们河北的板块了，我们有请的两位嘉宾是 一位呢是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的党委书记王淑清大姐， 欢迎 大姐。 还 有一位呢是来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塔窝镇的党委书记汪天坤。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啊！ 两位都是党委书记。 是的啊，两位书记好。 书记好 啊，两位书记好。但是两位还是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啊啊！你像我们的汪天坤是代表的土家族，而王淑清老师其实是常年是在我们的吉林延边的朝鲜自治州啊，这个从事我们的党建工作啊，包括这个带领的我们的这个朝鲜族的老百姓们一起的欢声笑语啊。这样，我们先让天坤老师啊来介绍一下土家族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次机会和大家在这里交流。我们土家族呢，它有4000多年历史，主要分布在我们湖南的湘西，还有湖北。我们的重庆，我们的贵州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大概从体制的记录呢，从我们的晋唐后晋公元800多年才有体制的文化的记录啊。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呢，能歌善舞，辨识度也很高。大家如果通过视频可以看一下我的身上这服饰。我这服饰的花纹它就叫做锡兰卡普。 锡兰卡普。 对，锡兰卡普。这是土家语，用翻译成我们的现代的语言就是土家的花背盖。土家的花背盖有很多的几何啊，的形象。 这样，我们让导播老师给一个特写。您接着说啊。 对对，很漂亮的，对，很漂亮的。而且你进入我们的土家寨子，会看见很多的建筑物，吊脚楼，吊脚楼，还有我们的一些舞蹈。你比如说，2008年，不知大家有印象没有？2008年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有一个毛古诗。这个被世界非遗中心被评为人类文化的活化石。所以我的民族确实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的湘西呢也很多漂亮的景致。有世界的最美丽的古城凤凰，还有800年的土司王朝故都老师城，有很多看不完的景致，听不完的故事，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来我们湘西做客。谢谢大家。 哇，这湘西土家族其实就有吊脚楼啊，然后非常好看的民族服饰啊。 刚才那个天坤书记说到那个凤凰古城哈，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很多这个代表还有我们的听众都很熟悉的一个旅游城市了。那您看了那个？您是从凤凰古城来，我们好像在那个河北去了一个明德古镇。 是的， 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那个明德古镇打造的非常的漂亮，它将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的东西都集中到了一起啊，确实很漂亮的。我们的古城是我们民族的 有我们的特色。 嗯， 它有两个有不同的地方，都很漂亮。 嗯嗯，我们看到现在的图片上都就是明德古镇的一些画面啊。同样，这些照片呢，也都是我们民族画报社的记者齐力木格拍摄的啊。我们非常的荣幸啊，这一路齐力木格记者都是跟随着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路之行啊， 很辛苦， 很辛苦啊。 谢谢你。 好的，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王书记来介绍一下朝鲜族吧。啊，一个是在南边啊，是在我们的湖南，哈哈，一个就跑到了大东北啊，这个就快出国界了啊。这是我们的朝鲜延边自治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们的延边呢，在中国的东北，吉林省的最东部，是中朝边境地区，而且是在全国来说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一个自治州。 嗯，就是少数民族，朝鲜的少数民族聚集的比较多。 对 啊， 刚才王淑清大姐啊，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她是汉族。 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王淑清大姐啊，那个朝鲜语讲得非常的好。 哎，跟我们跟我们分享两句呗，比如说欢迎做客《青年说》节目。 我先说一下吧，就到我直播间这个啊，这个、 感受。 好的， 您说啊。 이번에북경의이直播间가이래돌아왔을까나정말내마음은멍용기쁨다감사합니다 哦，那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做客直播北京这个电台直播间，我非常高兴，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哇， 也要谢谢你们的参与。王淑清大姐，您是汉族，在延边生活，学习汉学习这个朝鲜语，然后呢一路走来也给我们唱延这个朝鲜歌，跳朝鲜舞。 嗯， 您是怎么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族要这样的相互融合？ 这个呢，就是说我已经为什么可能大家很多的时候，哎，你到底是什么民族啊？ 嗯， 你是朝族啊，汉族啊？有的人发微信还问我。 嗯， 当时呢，我说呢，你们猜，我说我双重民族。实际上呢，我在从事这个少数民族，因为我们这个我工作的这个辖区呢是62%，我们是由8个民族组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社区。 嗯， 这样的话呢，就作为我来说，作为一个汉族的书记，如果是朝鲜语这个民族的语言上有障碍，开展各项工作可能就要带来很大的弊端和困难。 对， 老百姓本身各民族觉得这个语言的不畅通，就觉得一种距离感。为了打好这个基础呢，我是从40岁开始啊，就是学呀，就刻苦的学，包括我们的新闻联播，延边的新闻联播，我都是用朝语看完，用汉语看，反反复复，到现在我就可以用很流利的这种朝鲜语言和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进行交流、沟通，这样的话呢，就是开展工作呢更加有利的条件吧。 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在用在王大姐的身上特别的适合，就是说一朵鲜花是不可能打败美丽的春天的，我们只有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是吗？ 是的， 没错啊。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文林这位网友说，王书记的歌声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原生态，特别棒。那要不我们就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那我就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好， 好的。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宏伟的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红歌。好，谢谢， 谢谢。 啊，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歌声啊，不是这个歌唱演员所能诠释的那种声音啊，非常的感人。天坤老师是代表土家族，土家族有没有一些民俗的歌曲呢？ 有，我们土家族呢，他大概是有1000多年的和汉族互相交融的一个历史。 嗯， 刚才也给两位老师也给和观众们也交流了一下。他们呢当时就是土司的制度，代表了很多汉族苗族的融合。所以呢， 它基本上流传的一些就是一些土家的小调。 嗯， 我唱首敬酒歌吧。 哇、 不太标准啊，希望大家感兴趣的一起可以哼一下。 嗯， 你昂鼻子盖烈烈火才不错才不错，你伯伯古人那书经那书经那书经，热乎地薄点亏点亏土，鼻子盖你接薄热啊是呼啊是呼，扎西台扎西台热乎。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个调呢大家可能听得比较生疏。 嗯， 它是一种南门的敬酒歌，也就是说你们到我们土家再来是我们的土家的好朋友。 嗯， 我给你敬上一碗包谷烧，请你喝下，祝你健康，祝你万事如意，最后热乎的意思就是干杯。 啊， 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来我们湘西玩的朋友啊，我们唱的热乎的话你必须一口干啊。不过可以透露个小秘密，这个包谷酒啊以前是包谷酒，现在换成了甜酒米酒，大概只有5-6度的，可以放心的喝了。 嗯，哦，你看刚才呢杰布鲁是代表我们的基诺族说了一个记不得， 嗯， 啊现在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天坤老师啊这个代表土家族说了一个 热乎 啊， 干杯。 对，以后这个平时喝酒的时候就不要说干杯了啊， 嗯， 跟朋友喝酒时候热乎或者记不得。好吧，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了两位代表的各自的民族，接下来其实我们来分享在河北的一些见闻吧。我们从四川到了陕西，最后在这个抵达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是在河北。王书记对待河北的感受有哪些？ 我到那个河北呢，我有这个感受有这么几点吧。 嗯， 第一呢，首先从我们就是下了火车的时候，首先就是说河北人民对我们的这种各族少数民族的热情的这种欢迎的这种喜悦的这种心情。第二呢，我们你看走进，我觉得呢是河北是党性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非常浓。每当到了一处的时候感触非常深，让我虽然我是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但是呢让我感触非常深。到了每一处真的就是很就舍不得怕落下队伍，因为我想了解。包括每次晚上有的时候呢我也回来做个小记录的啊，把这个所参观的让我在河北的这感动的一面我要带到我的家乡，让吉林省，让我们延边地区的各族居民呢还得更加了解我们河北的这种优势也好，特点好。第三呢，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我们习总书记呢到了这个河北，多次到河北进行调研呐、指导工作。特别是我们到了这个君乐宝这个企业乳业呢，是国家龙头企业；一岭药业呢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到了这个两个企业以后呢，感触也是非常深的。我觉得河北的经济的发展的确是突飞猛进的，给了我们各族少数民族的参观团呢，给予了无穷的这种鼓舞和力量。我们想，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更加对祖国更加有信心，更加有这种渴望吧。 嗯，好，尤其是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的企业的振兴，大家其实还是感觉非常的自豪和骄傲的。嗯，天坤书记，您觉得呢？在河北的见闻？ 是的，刚才王老师说的太好了，我也有深切的感受。 嗯， 一踏上这个燕郊的大地，我就感觉到那个人杰地灵。河北呢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给我们特别在我们中国历史和革命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呢，中央民委能够组织我们的各代表团来，还有这个各省市，特别是河北省的相关地方的领导人民给了我们热情的接待 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很让我们感动。这次呢，也表达我们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关怀，对河北人民的热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们那天来呢，参观了西北坡，也看了当地的发展。刚才王老师也介绍。 这样，天坤老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好好好。 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 在一起，艰辛的真诚，以及我们大家共同取得的胜利和走向的辉煌。你譬如特别说，在我们来，还有我们的各民族，支持我们的解放战争，支持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战争，可以说我们的几大战役。是用独轮车来推出来的。特别感动的也是当时主持人给我们介绍，在战争的时候，因为解放战争的时候，老百姓说啊，要最后的一张棉被送给我们战士的担架，最后一个清骨肉送上我们的解放战场。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当前所取得的成绩，是和我们中央的领导紧密，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离不开，和我们各56个少数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奋斗离不开。特别是看到河北的这么的发展，也为我们当前河北和我们祖国取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感到非常的自豪。我呢是来自一个基层的群众工作者，回去过后呢，我会将呢中央对我们民族地区发展的关心，对我们过来的故事，会讲给我们的群众，讲给我们的干部听，让大家坚定信心，脱贫攻坚，为我们的百年目标，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好的，谢谢天坤书记的这一个肺腑之言啊。刚才我们看到在网上啊，好多网友啊，你看有留言说天坤书记好棒啊，为天坤书记点赞啊，包括随言这位网友说啊，这个节目特别好，谢谢啊，就没有夸我的，我发现也没有夸我们那个张如芳老师的啊，这大家快留言一下啊。文林老师说，这个我们的王书记歌声非常有吸引力，为他点赞啊。还有这个陈宝林啊，这位网友说王书清书记棒棒的，往事如烟这位网友说王书记是我们的好母亲，还有一位网友说王大姐，我们团因为有你，凝聚力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哎，那这位网友说那个王书记是我们的好母亲，这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吗？ 给我们分享一下吧，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团里面的一些故事。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团里呢，我是相对来说年长一些，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呢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可能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呢，就出来以后，哎呀，总想方方面面给更多的爱，让大家出来以后更加开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呢，不管是年轻也好，稍微年大也好，都感觉就像我是像他们的这种妈妈一样的。所以呢包括你看昨天那个部队团呢，那个这些军人也是一样，当我唱完歌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大姐你好，您是当兵的吗？哎，完了我就说我是你们的军人的妈妈呀。说哦好，就是所以呢我就也是很自豪，作为基层嘛就应该像母亲一样，兵的嘛。哎，完了我就说我是你们的军人的妈妈呀。说哦好，就是所以呢我就也是很自豪，作为基层嘛就应该像母亲一样，把更多的爱就是说献给更多需要这个关怀和帮助的各种少数民族。 是的，特别的好。而且昨天晚上是国家民委在民族文化宫宴请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王书清书记啊带着这个各族人民啊唱了一首歌曲啊， 红太阳照边疆。 红太阳照边疆 唱完之后啊， 是很有气势的说了一句，经理， 经理， 向右转，走，很有感召力。 当时是燃爆全场， 对对对， 大家都是觉得特别的自豪和真诚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段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邀请两位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来到北京以后的见闻。那么在这一段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奉献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哎呀，虽然还有两天就要解散啊，但是呢，我们仍然是依依不舍。那么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舍不得。 就是不敢离别舍，最怕的就是有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舍不得又舍不得，我是 说。 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今天我们是启动了特别节目，这一路我们永相随，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抵达北京，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那么刚才我们分别介绍了我们在四川、在陕西、在河北的这些见闻啊，终于在昨天的时候抵达了北京啊，首都北京。很多的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一些代表吧，都还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对北京怀揣着激动、兴奋、自豪的心情来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辽宁省朝阳市我们的蒙古自治县蒙古族高级中学的校长，也是我们蒙古族的代表张景月，以及我们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维吾尔族的代表阿尼沙。有请两位代表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全国民族考察团的所有家人们，大家上午好。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阿尼沙再来一遍。 这个各位媒体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因为我一点感冒，半天反应也比较迟钝，希望大家见谅。 好的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留言了。有一位叫强者的网友说，我就喜欢蒙古族的代表来讲述一下我们蒙古族的生活。还有一位网友叫刘鑫的网友说，哇，维吾尔族的姑娘好漂亮，为她点赞。好吧，我们分别让我们的这个张景月校长和我们的这个阿尼莎啊，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民族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省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张景月。我是蒙古族，我是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可以说能参加第58批全国民族考察团，我是幸福的，我也更是幸运的。一路走来啊，看到祖国山川的巨大变化，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我们走进伟大的首都，看到我们祖国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发 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标志，让我们倍感骄傲，更感自豪。 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辽宁也有蒙古族自治县啊？ 是这样的，咱们全世界现有蒙古族人口近千万。那么我们辽宁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我们辽宁省现有蒙古族人口近70万。我是来自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那么我们辽宁省有两个蒙古族自治县，一个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是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我们县现有人口43万，现有民族23个，其中少数民族22个。我们蒙古族是主体民族，占9.4万，占比为22%。多年来啊，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关照下，我们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多年来啊，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关照下，我们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可以说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这样讲，我们喀左县现在已是名扬省内外、名扬天下的塞外水城、紫砂之都、金鼎之乡、暴龙之乡、文化大县，应该说是一个宜居、宜商、宜业的小地区，但是大文化，这样的一个县域城市。所以也欢迎啊，全国各地的友人、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多到我们喀左去做客、去观光、去兴商、去兴业。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固有的印象当中，可能蒙古族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啊。 对对对， 其实在辽宁也有很多的蒙古族的，我们 辽宁有近70万的蒙古族。 而且想必在蒙古族自治州里面的蒙古族的这个学校啊，应该全都是蒙古族的孩子吧。 对，我们是这样的，喀左县呢是一个人口和地域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是在辽宁，在朝阳地区乃至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教育大县、教育强县。我们县呢现在是民族人口占比达到22%。那么我们各个学校民族人口的比例，现在高中学生能达到40%-50%左右 啊。 所以我们近两年辽宁省的高考状元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在喀左。今年我们县全县在3000余人的高考报名考生当中，进入清华北大分数线达12名。这可以说是我们近些年来我们县重视教育、关注教育发展的结果。 我们张校说起他的这个教育成绩来是非常的自豪。 是的，就是校长呢就来到北京了还不忘打广告啊。就给自己这个高校还得打个广告。 对对对、那我们请那个阿妮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维吾尔族。 其实维吾尔族我们大家都还是很熟悉的啊。 是 羊肉串儿。 这个维吾尔族呢，大家可以说是也在咱们56个民族里面，也是这个比较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大家对维吾尔族的印象呢，主要停留在能歌善舞、烤羊肉串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重点培养我们少数民族大学生，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我们这个特别是维吾尔族大学生从新疆走到内地，接受很好的教育。就比如我本人，我从本科读到硕士，读到博士。所以说现在就说维吾尔族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活跃在我们国家，这个在我们国家各个这个文化经济 等等 各个领域、 嗯、做再做出自己这个贡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要这个批评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你这个、嗯、这个标签印象、嗯、这个比较 杨柔川嗯，好吧。其实安妮莎呢刚刚在这个录制节目之前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他带来了一首歌曲、嗯、其实是想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以及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军事革命博物馆以及正在北京市委参加会见的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们奉献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让安妮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歌曲的名字这个用维语我唱的是个维语歌曲叫 Berpiale、嗯、汉语叫美酒。虽然呢我属于这个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能歌善舞那个，但是呢我还是想用我这个五音不全的这个嗓音呢、嗯、用这一杯美酒来感谢我们这个党和政府，感谢国家民委，感谢咱们北京人民给予我们这个这么热情的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招待。因为说实话我们那天从北京火车站一下，我们所有这个团员都受到了特别深的一种触动，就是我们从这边的高铁出站出来，那边就是我们的大巴就开进了、嗯、就在站台上守候着我们。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团员呢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关爱厚爱以及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所以我如果唱得不好大家见谅，但是是这个我的一片心意。 嗯 一杯美酒吧，我跟着这个节奏唱。 好， 我害怕跑掉。 嗯，其实在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一路走来，维吾尔族的我们的代表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啊，包括唱歌，包括那个麦西莱普的那个舞蹈啊，感染力非常的强。好吧，安妮莎准备好了吗？ 嗯，好，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安妮莎来唱。安妮莎可以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嗯。모아빠뜸상가마일별피야레메해시덕대림내와바림오이니큰레마天山堂能比起来的爱给开麦度呀呀三个卡拉不休息给了爱给开麦度哎可以的马上啊但是那爱马斯米的马西正随尊家阿西洛波顿于人家호말귀순개열열얼음자넴유르금든별피야래맨별피야래별피야래별피야래맨 特别的棒啊。 我们安妮莎已经是边唱边舞起来了。 是的啊，其实这个歌如果一起跳起来会更开心。 是是，对， 这样吧，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把我们的表演区腾出来，让我们的八位代表一会儿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都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放上一首歌曲让大家一起的跳起来好吗？刚才其实两位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本民族，那么昨天应该确切的说是前天晚上我们来到北京，昨天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也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当然在最后的时候民族文化宫国家民委也举行了盛大的晚宴来邀请我们的214名我们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们来到我们的北京进行的这个欢迎晚宴。安妮莎，你在这个抵达北京以后有哪些感受？ 我的祖籍呢是这个新疆，新疆这个喀什县，我父亲呢是这个咱们石家庄铁道学院毕业，然后呢，我父亲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就来到了新疆哈密，所以我从小是在哈密长大。那么考大学呢，考到咱们西安，那么现在在咱们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我们经常来北京参加最高法院的培训等等，所以说来到北京的这个机会很多。那么这次来北京呢，是与以往这个虽然我来北京次数多，但是我这种心情 是与以往都不同的，因为这一次我是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成员，能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成员是一个无比自豪和荣耀的事情，所以我这次进京是感到特别兴奋，而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嗯，能感受到那种心情吗？张校长，您觉得来到北京以后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这个前天晚上啊，一下火车，来到北京的时候啊，给我第一个印象，或者我没下车之前呢，大家我们团员在车上看到站台上成排的大巴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全团的成员都无不为之这一个细节，这样温情的关怀所感动着、感染着。可以说，这每行一路行程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各位代表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关心。特别是啊，我们走进北京城，走进天安门广场，走进故宫，乃至走进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北京首都这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其实让我们无处不在的都是一些感动，但让我们更感动的是呢，我们认为北京作为祖国的象征、文化的中心，我们常说不管是小家还是大家，叫十年靠制度，百年靠文化。北京厚重的文化引领着北京的发展，也更引领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发展。所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北京人们的脸上，在北京的市容市貌上，都镌刻着、都书写着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张校说的非常好，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啊，我们是循着历史的足迹，我们革命先烈的足迹，我们走到了北京。我觉得不管是文化所体现出来的，还是我们革命先辈带给我们的现在所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物资也好，还有精神方面的也好，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追寻这样一种智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开启我们自己智慧的一个过程。就非常的觉得国家民委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特别好，特别荣幸。我也是有点激动，刚才我听了那个阿妮莎这么一唱，这一首一杯美酒哈， 张老师也有想唱歌的冲动 了。我有想唱歌的冲动，因为我有一首歌一直在我的心里，这一路走来我都想唱给大家听。 好， 一直没唱，我就想留到北京的时候来唱。今天呢，没想到呢，来到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个直播间里面。就给我这个机会行吗？ 好，太好了。 一首我们哈尼族的阿波毛主席。 这个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已经出来20个好，好好好好，全部弹出来了。 阿波呢，在我们哈尼语里边是爷爷的意思，也是对长辈的一种尊称啊。阿波毛主席就是我们对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一个称呼。这首歌呢是我们陈世科老师和张楠老师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在我们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第一个进京接近那个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们的哈尼族代表就把这首歌带到了北京。今天呢，我很荣幸的作为我们红河州哈尼族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我也想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 太好了。我们先鼓一下掌啊。 谢谢谢谢谢谢。 来， 阿波毛主席，毛主席，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隔山哎，隔水嘛，隔千里，哈尼人民想念您，阿波毛主席，隔山哎，隔水嘛，隔千里，哈尼人 我们哈尼人民想念毛主席，想念党和国家。 是的，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关照、关心和厚爱。 这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族的代表张如芳，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电波向我们全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奉献上的这样一首歌曲，真的很感动啊。这一路走来，从四川到陕西再到河北最后到北京，大家其实感触都很深。我们看到有一位叫淡定的网友说民族团结万岁，还有的网友说民族大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啊。阿尼莎和张景岳两位代表这一路走来，在我们的团员当中令你最触动的是什么？ 对我们团员的这种触动，我觉得我能不能说一个这个总体的这种触动？ 好， 我觉得就先说我们这个车上吧。我们车上呢，我们是四号车，我们四号车的船员这个团员呢，包括新疆、吉林、天津等等。但是我们这个团的成员呢，经过这半个月的相处呢，说实话，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我最触动深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四号车上，说实话，有大歌星，有这个有跳舞的这个多才多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若是让我触动最深的，我们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一个塔塔尔族的这个叫拉奇尼，他呢是在我们新疆帕米尔高原这个边民。这个每次大家要从一个地方出发了，行李装到车底下的这个后备箱的底下的后备箱的时候，他总是默默无闻的钻进去给大家拉行李。没有人让他去干这些，是他自己主动愿意。我跟他也有接触，说实话，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汉语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是所有我们四号车所有的成员都说，哎呀，这个拉奇尼这个人真的太好了，他就是那种默默无闻，愿意为人奉献。我觉得从他的身上呢，我看到了我们的在这个边疆地区，虽然这个条件可能不如我们这个我们在大城市里各方面条件，但是正是有他们的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有我们边疆的这个安全。他们跟驻守的这些官兵呢，保护了我们边疆的安全。这是我觉得对我们团员这个感触最深的吧。还有一个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我觉得就是说是昨天下午呢，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呢也看了这个各个民族的表演。我觉得中央民族大学作为我们首都这个民族学院的最高首府，对保护我们国家少数民族这个文化这个音乐方面呢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觉得我们昨天为这个民大的他们表演的几个这个民族节目，为他们这种精湛的表演呢，我们深深的感到确实是沉浸在这种艺术的天堂。 好的，安妮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元首130余位本